到 谁叫馋鬼啊？我马上就到婚礼现场了。 得嘞，有事您盯着啊，我这儿稍微有点小堵，我把我媳妇接上，直接就奔酒店。那儿你先替我张罗着啊。 放心吧， 谢谢馋鬼啊。 哎，姐别这么叫我。 喂，媳妇儿。 嗯， 我告诉你啊，我这还有龟包跟四战地，有一刻钟，咱们也到了啊。 没事，我这化妆呢。 啊， 我估计摘完这个眼睫毛，应该就 还演节目呢，你那儿。 不是眼睛，哎呀，不跟你说了，就是等我这点收拾收拾，我差不多，你可能还得等我呢。 行，你抓紧啊， 别先急啊。 啊，不急不急， 我估计 富裕的时间。 那个也可能有人给你要红包呢。 哎呀，行了，我都准备好了。 好了， 你只是一个包一块钱啊。 嗯。 妮妮， 哦，妮 妮， 干嘛后边干嘛逼命呢？ 走不了。哎，你说新郎官这干嘛呀？前面，要不我下去瞧瞧去？ 你看看去，你别离这车太远了啊！ 你 这喇叭哪儿产的不知道，叫跟我们家那狗名一样。你也别着急了，前面搞活动呢，过不去现在一时半会儿，你别腻腻了。 这也倒不回去了，后边车子查严了，这怎么办呢？ 啊，是啊， 马上一刻钟到我媳妇那儿呢，你眼看着到不了。 哎呦，赶上这事儿也是倒霉你。哎，不。你这个叫好事多磨啊，是福从天降啊，你从 你别编词了行吗？这着急，这二十分钟都过去了，没动窝呢。 哎呦，咱等着吧，就 等着吧， 别急了就。 哎，叮叮叮叮叮叮， 哎 哎 哎嘿， 怎么样了？宾客可差不多都到了啊！ 哎， 你们挨多长时间啊？ 我接着我媳妇到那儿有半钟头吧。 这哎，那我通知他们准备几点开宴？开宴啊？ 开宴？怎么还来病人了？ 开宴不是拆线， 不是这开宴不得婚礼仪式完了吗？ 哦，仪式完就开宴啊！ 啊， 仪式完就开宴啊！ 哎，不是馋鬼， 哎， 你先拖着点，别让人着急啊。 哎呦，这新郎官什么时候来呀？ 哎，开宴就来，不是来了就开宴啊？ 什么开宴 仪式？哎呦，我跟你说，完了就开宴。 啊， 您坐那桌坐。哎， 哎呦，我也没吃早饭，怎么饿着？ 是不是？ 要求 那个沏点茶。 怎么还不来呀？ 哎， 老公，你怎么回事啊？ 哎呦，我跟你 说，我这都画完了。 你们家小区那条街的这头，我就在这儿呢，这堵得严严实实的。哎呀，要不然你下楼吧。 不是，那我下去啊。 你下来吧，下来。 我婚纱都穿好了，头发啥都披上了。 来，下来吧，我往那边溜达啊。 那你看着我就在路边啊，我就显眼。 哦，是， 美着呢。 哎，人类，外儿馋鬼。 啊！ 我马上就接上我媳妇儿。 哎，让我让肉都化冻了，已经。那放心吧啊，菜料都备好了，就差下锅炒了啊。 哎， 你说几点起菜，咱就唰。 哎，好， 就上菜。 好， 我盯着这个呢。 唰唰唰。 哎，你那不炒上了？ 没有香味儿。 什么香味儿？ 秧歌队儿。 哦，还有秧。 唰。 还有活羊队儿呢。 秧歌冻了。 走。 走，跟着，行，这战速度咱们赶得上啊！ 呦， 前面俩车追尾了！ 哎呦， 怎么回事？哎，我靠，我干嘛了？ 恰恰， 被打！ 恰恰， 滴滴！ 喂，媳妇儿，要不然你溜达出来吧？ 我到哪儿去呀？ 什么？ 滴滴！ 我去哪儿啊？你呀，你等着我去。我去种树。 哪儿你种树去了？ 北京时间12点整。 喂，媳妇儿，我实在跟他们嚷嚷不起了，你还是出来吧。 我一直在路边呢，什么叫我还是出来吧？我从第三棵树都挪到第9棵树去了。 喂，馋鬼。 喂，我说 你怎么还 是 吃啊？ 12点。对呀， 这都 不行，问孩子了怎么办呢？不是你几点到啊？啊，哎，你一会儿几点到啊？ 2点。 哎，那个新郎说先上凉菜。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北二环东段西向东方向，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京平高速管头桥到温榆桥东向西方向，以及机场高速一号航站楼到华义桥北向南方向，都是车多拥堵的路段。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驶安全。下面请听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气象条件继续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预计未来三天本市大部地区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擦洗车辆。今天气温在21到9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光照比较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请您注意防晒。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新 七十二变， 烤锅炉子 白天晚上 深夜湖附近，一个女子大喊啊，哎呀，是出什么事了呢？咱们赶紧去克莱大街黑乎乎的那个湖附近看看吧。哎呀， 嘿，没活，嘿，那儿小姑娘还行了，今儿我就拿她练手了。 呀，嘿，呀，嘿， 干嘛呢这人？ 呀，嘿， 现在这老头真是怎么锻炼都有。哎， 谁说我老头？ 叫雅黑这事儿也能锻炼呀？ 嘿呀， 走路不看路， 不看还喊事儿，偷学我的武艺。嘿呀，雅黑， 他慢慢的走，我这就能得手。哎， 呀呀呀呀， 喊谁呢？老姑娘，跟你说你没这样的，你看一看，你喊一骂人啊！什么人？哎，什么小偷？ 抓小偷！ 哪儿小偷？ 那儿！ 好嘞，放心，交给我。他跑哪边？ 大叔，你跟我聊那么多人，早走了。 走了？走了没关系，放心，我这边有高手。 哎呀， 嘿，老侯，嗯，别藏着了，出来，别让他跑了。你谁这手偷了？ 哎呀，哪儿？ 那边那黑影儿，快追呀、啊！ 准是大叔， 准是快、 哎！蛇我手里了， 哎呀，蛇在你手里呢！ 嗖嗖嗖来，你给我扎着 吧！哎呦，还亏了我躲得快！ 什么事儿？走走走，过来了！嘿，这你要倒霉！ 哎， 站住！ 对， 你好不了！ 哎呦，你看让他撞着不？ 哎呀哎呀哎呀，撞我！哎呀， 看我说老侯，跑步这事归你，逮贼还得我来。你没练过就是不行。行行行行行，你躲一边，看我的，该我了。呀嘿， 哎呦， 你看你把贼给逗乐了都。 谁把贼？我刚运气，他乐什么？你乐泄气了吧？嘿呀， 拿着拿着拿着了， 拿什么？ 拿着贼了啊！ 证据你拿着没有？ 证据这包在这儿呢，包口红肯定不是他的啊，这包里啊，这口红啊，这个也不应该是他的。 还有几块油，这也不是 几块油， 润肤的，这是洗脸的。 你说你抢两块香皂，这也得盼你几年啊？说话呀，贼！ 哦，姑娘，原来你用的是这种的睫毛膏啊，这个不好洗呀、 啊。你老能听清楚。 哎呀， 你好，别跟我一块锻炼了。 前不久呢，在北京的团结湖附近，一个女子大喊抓小偷，俩好心人和一名保安听到之后拔腿就跑，不是拔腿就追， 他被吓跑了。 最终几个人一块抓住了这名贼。见义勇为的他们呢，一位是马拉松爱好者啊，就是这位， 不像是马拉松爱好者。 一位是空手道重量级全国前三，就是这位 呀嘿。 还有一位是中国跤北京市75公斤前三名之一， 嘿呀， 就是这位。那么小偷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之后是怎么想的呢？ 啊，知道我运气这么好啊，我就买彩票了，老想就把脚拿下来了。 我是一张弓，站是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 棍扫一大片，那个千条一条线，身心好似云中燕，我们豪气冲云天，外练筋骨皮，那个内练一口气呀，刚柔并进不低头，我们心中有天地。 我是一张弓，战是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脚底嘉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社会现场。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社会现场，我是侯暴林。全国首例开屏费案在成都开审，轰动一时。大家可能问，什么是开屏费呢？开就是可爱开，屏就是破屏屏。 哎，这是汉语拼音解释什么劲呢？ 那么开屏费，其实在这起案中并不是真开屏，而叫酒具清洗费，它只是过去的开屏费的另外一种衍生和变异。那么下面就请看我们的现场报道。 好，清炒油麦菜， 要得。 山药炖猪肚， 山药炖猪肚， 猪肚。 足兔， 你这个嘴还不如我清楚呢。野菜煎饼， 野菜煎饼。 哎，加多宝， 加多宝。 雪碧一听， 雪碧。 哎，然后呢，再来一个蛋炒饭， 蛋炒饭。 五谷丰登， 五谷等等。 诚心念错了也不行啊，你就念五谷丰登怎么了？ 要得。 还摇的呢，行， 还摇啥子？ 不要啥子了，天哪，这跟四川人说话太费劲了。 咋宰喽？ 哎，来，挨宰了 ，怎么叫挨宰了？ 挨宰喽？ 什么挨宰？人上菜了， 是， 雪碧， 叫你呢，雪碧， 谁雪碧？雪碧， 我把我带着白酒打开 啊， 喝我这个真正好白酒， 好啊， 你没尝过，外面没得卖， 哎，你看看， 来。 好， 不错， 好久， 嗯， 味儿不错， 你也尝尝， 哎呀， 吃的不错，来，结账， 服务员， 要得， 行，先别摇得了， 结账， 一点账单是1810， 傻子， 哎，别，人家说多少钱，你不能管人叫傻子， 我们吃傻子喽，假的不， 哎，雪饼儿 。 我也是四川人， 不要纠结了，还有啥子 蛋炒饭。 胆造反， 太变 无辜分本， 无辜分本， 咱们这个 再加在一起也用不了一千一步， 不是一步， 你看清楚 说，我们不说一步，湖南人说一步。 好了，他跑这儿普及四川话了， 那是多少？ 一千八百一十二。 还是没听清楚， 怎么一千八百？他那二百一十二啊！ 刚才就说一千八百一十二， 就八百一十二。 你脑壳坏了？ 你脑壳太坏了！我不跟你说那个了， 就把普通话给逼出来了。 什么叫一千八呀？啊？ 你看嘛， 你这菜加一块也就五百多块钱吧？ 你看嘛， 人就让你看。哎呀， 哎，嗯，还有包间费呢。 要的。 包间费？ 不是不让包间收费了吗？什么酒具清洗费，哎，这你写错了，我们没有清洗酒具， 这不是我们的。 对， 你俩都不是带酒了吧？ 哎，这句我记得。你也说普通话吗？你会说普通话？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你要带个酒了吧？ 我带酒了，可酒是我自己买的。 对啊， 没在你这洗，我们这瓶子带走不洗。 喝没喝？ 本性露出来了 啊！ 我喝了。 你喝了不是完了吗？ 这我怎么老 这个山东服务员啊。 你看刚才这场纠纷就是我们现场拍摄来的，那么这个酒具清洁费到底在不在新消法明令禁止的范围内呢？其实啊，酒具的清洗费实际上就是商家巧立名目的开瓶费，那么这是有被新消法规定的，这个费用加重了消费者责任，并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属于霸王条款，确认无效。 黄先生不想因为这100块钱扫兴，要求服务员在账单上盖章然后付账，这已经是他第二次遇到这种酒具清洁费了。但是在上一家店，他提出这是变相的开瓶费后，对方取消了这笔费用，而这家店的服务员坚持称这是我们店的规定，而且事前已经告知了。 那么现场呢，我们采访到了一些路人。您好。 您好， 这位街坊，您怎么看这事儿呢？ 哎呦，我看这个他们是不应当收这钱。 您被收过吗？ 我被收好几回了。 那这位街坊，您又怎么看呢？ 我认为啊，最好的方案就是应该让客人自带饭菜、饮料和餐具。哎，对，饭店还得免费提供一套桌椅。 您为什么把这个免费说的这么费劲呢？ 因为我就不掏钱。 小小的人儿啊，风儿最起呀，天天就爱冲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叫人听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均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无。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经理 啊， 这个您看， 嗯， 这是给您买点茶叶。 哎，你看您， 您茶，我知您爱喝茶。 你这就不好了吧？ 这也没有什么好茶啊，大红袍。 我得批评你啊！ 您别批评我， 这必须得是不能是最后一次啊！ 啊，对对对，您说太对了，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啊！哎、这个以后我一定改啊！ 经理，哎呦，有人呢，那个您签个字。 啊，那个领导，您看那个上回那个事儿，其实不赖我，真的。那业务我已经谈得很努力。 你小子呀，就是老是把这些事儿推给别人。 哎，他们后期的问题，他没个衔接好，所以生意吹了，这事儿不赖我，您知道吧？ 下次改正啊！ 哎，谢谢， 下次这个大红袍， 哎，那绝对是换更好的了，是吧？ 干活去吧！ 哎，得了，谢谢。我那奖金那就 钱老知道了。 哎，好，知道什么了这不？ 大凡 啊， 这个活交给咱们两个人干，你看你这两天也没在这儿，工作怎么开展呢？ 怎么老问我呀？你也是俩肩膀扛了一脑袋，对吧？除了吃饭，你就不能转一转吗？你说今后我要离开了你，你怎么生活？ 这是咱俩的这个工作，你老推这个、 是咱俩的工作，可是平时老是我干，我出主意，你有事儿，你出个主意，你想个办法，你说钱下来你也不多分我一分， 你不能这么说呀。 我怎么说呀？啊，你这个态度应该端正一点。 就知道送茶叶。 什么？ 没事。 我可听见了，要送我茶叶，是不是？ 想什么呢？ 哎呦，我这人呐，还不是爱喝太多的茶叶，就爱喝大红袍。你要送就送这个。 大红袍 啊？怎么了？ 现在还有人穿这个吗？ 你给我买衣裳去。你这人不是茶叶什么都不懂。哎呦，我说你进步 不了。我不走这路子，好好干活不完了吗？ 哎，你们俩这干嘛呢？ 哎呦，赵经理，哎呀，您怎么这会儿您出门了？哎呦，您看您也不看看天儿啊？你看这天您还出门，这大雪也不纷飞是吧？但是天气还是很寒冷的。您真是积极工作，但是您得注意身体、啊。 吵什么呢您的呀？ 你看他 经理 这工作呀，老推三阻四。哎呀，我说帮助他，他要不思进取。 你这人就是老是，我怎么没见你干过活？ 我干过呀， 您放心，您放心，我跟他一块儿，我多干， 我嘴笨， 我多承担。哎， 你呀、啊，我是能看见你干活的， 对对对， 你是哎，没功劳有苦劳。 是是是，您太清楚了。 你多跟他，你再多跟他学学。 对对对， 我还跟他学呢，学不出什么了。 你看，你看你这什么态度？ 他这个眼神不好，您别怪他了，回头我慢慢教他啊。 得行。 您看您这一身，您这风尘就普普的，是不是？ 哎， 您慢点啊。 净让我着急。 哎，您别着急，您上火，您 快干活吧。 哎，您多喝水啊。沏点红袍喝，你得好好学习，积极向上。 这， 什么什么？ 我不爱理你， 什么人呢？哎呦，买这茶叶这点钱，从哪儿想办法得弄回来呀？真是，哎呀，心烦。抽个烟，歇会儿。 哎，哪个组的呀？你怎么在这儿抽烟呢？ 你谁呀、啊？啊，我在这儿抽烟怎么了？ 你不知道这是禁烟的地区吗？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怎么着，牙？ 牙？我跟你说，你哪来的？我还没问你，你反来问我啊！这叫恶人先告状，不要就这样让我忽略了你的存在啊！ 哎，你什么名字啊？ 我什么名字？那是你问的吗？我先问问你，你什么名字？ 你不认识我？ 我认识你，我凭什么要认识你？啊？你是谁呀？我就认识你。外来人员有登记吗？ 哦、来几年了、 啊？来几年了？我告诉你说，七八年了。 七百年了？ 你才老妖精呢！什么耳朵？一看你就上岁数了。你八十几了、哎？七八年了。对你一个外来人员，这叫好的。 你知道领导是谁呀、 啊？嘿，你管我们领导赵经理一把说了算。甭管我们领导是谁，你是来干嘛的啊？是不是门口看门的亲戚放你进来的？你还想管我在这假装大头？没想到遇到我老员工了吧？吓唬新人还行、哎、嘿， 这是谁的？谁的人？ 谁的人？你干嘛？让什么？让什么？让什么？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又打起来了你？ 我告诉你说，经理，我逮着一外来偷东西的。 谁？ 哎，就这人。 董事长。 啊， 董事长，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刚才 随便走走。 刚才怎么了？ 哎呦，你这个员工可以气力够大的， 他是吗？ 啊， 这个是吗？ 嚷嚷， 不是张经理， 我让你， 哎，包哎，哎，不是，我给您送的这红袍、哎， 红袍什么红袍？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 哎，您别不知道啊，那好几百、好几千块钱的， 闭嘴。 哎 拖出去给我斩了！ 哎，我到开封府了，这没这罪过吧，经理？哎、 拖出去斩了是不可能的。 就吓我一跳，那个，要不然那个，我跟您说，董事长，您喝大红袍吗？ 喝呀。 那就好办了，要不我给您送一份。 好，我的地址给你，他可以开了。这事儿呢，在咱们胡同里也引起了一番讨论啊。有人就说了，哎呀，这老板是对的呀，禁烟本来就是必须的，那还怎么着啊？有人说了，哎呀，天下有人还不识他呢。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么点小事儿算了吧，何必呢？还闹得沸沸扬扬的，是不是因为他是老板呢？就可以想怎么着怎么着啊？ 但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这儿，他关键在于啊，抽烟可是没骂街就没问题了。 于是孙奶奶马上拉出了横幅，做文明礼貌守法的首都人。 千万不要乱骂街， 千万不要乱骂街。 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野人、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英明、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玲珑。 到个山上有一位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要那老僧的年糕卖，曾记他那黄河九澄清，那黄河500年才清一澄，一共是4500冬。老僧他倒有8个徒弟，都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波了吧，六徒弟名叫霸波了崩，七徒弟名叫风随化，八徒弟的名叫化随风。老师傅教给他们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老师傅教给他们八种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打枪，愣头青会撞钟，三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会风声，风不了马会打鼓，打不了风会念经，风随花会扫地，花随风会点灯。老师傅要教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不能，万不能。老师傅要教他们换一换，换一换，要想交换这个万不能，万不能。这个愣头青他打不了那个青头愣的庆，那个青头愣也撞不了那个愣头青的钟，点儿三僧吹不了那个僧三点儿的管儿，这个僧三点儿也捧不了那个点儿三僧的声。霸不了风他打不了那个风不了霸的鼓，风不了霸也念不了那个霸不了风的经，化随风扫不了那个风随化的地，风随化点不着那个化随风的灯。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这个徒弟整8名，眼看着8个徒弟要挨打，从门外来了5位云游僧，共凑僧人13位，一齐到后院数玲珑。玲珑塔一是3层，一去数3层回到双层，谁要是数上了玲珑塔，谁就算是那大师兄，谁要是数不上了玲珑塔，就叫他罚跪到天明。 15个和尚13口磬，13个木鱼的13盏灯，13个金铃52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